在我国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度过夏令营生活的各国少年夏令团团长纷纷吐露了自己的心情。坦桑尼亚少年夏令团团长赞扬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说这个夏令营从建筑形式到设备一切都有特色，非常好，是在世界哪个国家都看不到的最高级别的课外教育基地。俄罗斯少年夏令团团长说，我们通过夏令营生活切身地感受到了朝鲜学生是为何如此纵情高唱《世上无所羡慕》这首歌曲。尼日利亚少年夏令团团长说，朝鲜的学生少年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们拥戴金正恩阁下做慈父。